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2集。确认过眼神，是个大佬。车子离得近了，一行人就看得更清楚。左边的车灯似乎是裂了。乘火偏头问身边的唐青， 这是你叔叔的车吗？ 唐青也不确定，轮廓略显分明的脸上迟疑着。 应该是吧。 程水脸上还算淡定，一如既往的沉稳，站得笔直，目光一直看着那老爷车的方向。一行人说话间，车已经停在了大门边。程水等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一步，老爷车的驾驶座车门被打开，随即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，他穿着一身灰色的长羽绒服。唐青的叔叔并不混血，长相干净斯文，没有唐青那么锋锐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黑色眼镜，眉心淡淡地拧着，穿着也简单，却莫名的有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神秘感，也如唐青形容的一样，显得孤僻。新闻上的天才，总有这样那样性格的缺陷，有程俊为例，程水等人十分理解。程水往前走了几步，露出笑容。 啊，唐先生，把车钥匙给佣人就行，他会帮你停车。 随着程水的话，一个佣人恭敬有礼地往前走了一步，唐青的叔叔就停下来，把车钥匙递给佣人，然后看向程水，伸手扶了一下眼镜，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才开口，十分的言简意赅。 我姓陆。 程水愣住了，程火也看了一眼唐青。唐青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他解释道， 啊，程水先生，我忘记说了，我爸随我爷爷姓，我叔叔随我奶奶。 程水反应过来，抱歉地看了唐青叔叔一眼。 抱歉，陆先生。 这位陆先生只摇头表示无妨，依旧没有什么话，秉持着孤僻。 叔叔，先去我们工作的地方吧。 唐青适时开口。程火落后这些人后面一步，然后拿出手机，在群里发了一句话： 所有人先撤。 今天庄园大路上基本没有什么人，十分安静。唐青在他叔叔来之前就说了，他叔叔为人孤僻，人多会不耐烦，不喜欢见生人，连他都不愿意多见。没有加入黑客联盟，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为了以示对唐青叔叔的礼貌，程水嘱咐了庄园的人，一直到情报堂都没有遇见几个人。这一路上一直十分善谈的程水也没有多说话。情报堂往日里总有人忙碌着，今天的大堂却是空无一人，只有摆着的十几台电脑是开着的，蓝屏加上白色的代码，安静到不行。这位陆先生一路上蹙着的眉头才舒展开来。一同陪行的只有程水、程火跟唐青这三个人。小黑从角落里出来，托盘里放着四杯水。看到小黑，这位陆先生的表情更加缓和，他拿了一杯热茶。茶泡得挺浓的，茶叶放得足，他喝了一口就没有再喝了，放到一边。 陆先生。 程火平日里十分善谈，此时也不敢多说话，只请教专业性的问题。 就是这个模拟代码，是我从小黑身上截出来的一段，已经到 89.3% 了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每到 100% 就会断层。 程火又打开隔壁的电脑，把另一个模拟器打开，模拟给陆先生看。 哦，很抱歉，如果这属于商业机密，算是我唐突了。 末了，程火又加了一句，小黑是云光财团内部研发出来的。程火虽然对这人工智能感兴趣，但没想要人家的核心机密。 陆先生看了一眼他电脑上 83% 的进程，伸手推了一下眼镜，摇头道， 只是一段管理编程，算不上核心机密。 涉及到专业性的知识，陆先生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他拉开陈火隔壁电脑桌的椅子坐下来，打开编辑页面，手搁在键盘上敲出来一串代码。他敲代码的速度非常快，陈火等人的眼睛跟不上他的手速。认真敲代码的时候，陆先生身上的气势就变了，没有那种孤僻难以接近的感觉，整个人似乎在发光。陈火没有想到这位陆先生这么好说话，就这么直接地帮他们解决问题。他代码敲得快，不到20分钟，啪的一声敲了一下 Enter 键，电脑上很快出现了蓝色的进度条，从 1% 到 100% 跳得很快，不到20秒，模拟器成功启动，进入了一个蓝色的显示屏三维空间。与此同时，情报堂所有停在代码页面的电脑都有了新的进程。别说陈虎，连唐青都十分震惊。陆先生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走到一边。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，有问题的再找我。我明天上午7点的回国飞机，会在这里停留一天。 陈火连忙道了谢，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研究那串代码。程水不懂这些，这个时候却发挥了他大管家的智商。 陆先生，让他们自己研究，您给我来客房，那里很安静，没人。我们老大出去见马斯家族的人了，下午才回来。 听到有安静的房间，陆先生眉头更加舒展，跟着程水一起出门。陆先生走后，陈火立马拉开了椅子坐上去，按着键盘的手都忍不住颤抖，对唐青说， 这次情报堂真的要多谢你了。 都是黑客，陈火自然能从那位陆先生的举动间可以看出来，那位陆先生的实力怕是不亚于他们黑客联盟的会长。唐青其实心底也非常惊异，他跟他叔叔真的不亲，全家也只有他爸爸能跟他叔叔说几句话。没有想到这次不仅因为他几句话就来了，还帮了这么大一个忙。小黑见陆先生跟程水走了，就去楼上把情报堂的那些人全都叫下来。刚刚程火的一句话，情报堂的人全都躲楼上去了，连动都不敢动。小黑一通知，他们立马一窝蜂的就下来了。 我操，有新进程了。 连杰瑞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下来，走到电脑边，看向唐青的目光更加敬畏。 唐小姐，你叔叔太厉害了。 程火也点点头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。 应该是跟我们会长一个级别的人。 情报堂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加入黑客联盟，更别说他们会长这种神仙人物。听程火这么说，全都面面相觑，确认过眼神，是个大佬。先前因为唐青本人的身份，加上他是程火的师妹，又展现了实力，情报堂的人对他尊敬。现在因为这位实力高深莫测的陆先生，对唐青更加敬畏。唐青微微笑了一下， 我也没想到我叔叔会来，不过能帮到大家就好。 情报堂的人一个个几乎都没有吃中饭，直到半下午的时候，程俊回来了，程火跟唐青才停下来。程火有些依依不舍地出了情报堂的大门，去中间的古堡找程俊。几个人要跟陆先生一起去见程俊。秦冉今天一天都在训练程木跟施立明，两人的脸都挺肿的。直到林思然给他发了一个视频。 冉冉，你难道回京城了？ 林思然是在宿舍里，他声音压抑着激动，把手中的专辑给秦冉看。 你寄给我的专辑我收到了，我今天上午抢了很久都没抢到，太爱你了。 应该是妍希给林思然寄的专辑。秦冉想了想，没有说是妍希自己寄的，他怕林思然会疯， 就说是一个朋友寄的。对了，那红色的花你要吗？秦冉想起了程俊的花。 寄回来很贵吧？ 不贵，不用你出钱。秦冉看了一眼对打的施立明跟程木，十分淡定地开口。林思然这才点头。 行，那你寄回来，我爸很想要。 他发给了秦冉一个农场的地址。秦冉就看了一眼地址，估算了一下时间，程俊这一会儿也该回来了，就去书房找他说这件事。书房在三楼，他走得一向慢，走到书房门边的时候，程火跟唐青也正上楼。唐青走在前面，距离书房五六米远，看到秦冉，他不由皱了皱眉，也没有跟秦冉说什么，直接偏头看向程火。 我叔叔在里面吧，他不喜欢见陌生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